共九啦 ，OK， 共九啊，共跌啊，咁 系啦，系啦，系啦。佢发起美国所谓全国性反共嘅十字军运动，以佢为首脑咧，就将嗰个运动大肆渲染咧，就共产党入侵美国政府啊，美国舆论界啊，系咪听落好熟啊？ 历史不断重复嘅， 系啦， 不过咧， 即系荷里活又 重复得嚟都有个 twist 嘅， 系啦，即系又荷里活有好多嘅共产党员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 左翼啊、左交啊、左独呢啲咁样 啦 吓。 咁佢促使咧就成立咗咧一个叫做非美调查委员会，咁样文艺界同埋政府部门煽动人哋互相揭发，好文革嘅 actually。受迫害嘅人咧，包括咧。著名鞋星啦，查理卓別領啦，嚇 Charlie 嚇。另外原子彈嘅發明者 Oppenheimer 都有份嘅喎，都話佢哋係共產黨嘅諜報嘅間諜。 咁啊，收共產黨錢啊，乜啦乜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Edward Murrow 咧響佢三月九號做嘅嗰集 See Now 咧，佢用以下呢段説話咧係作為一個嘅結束喎。 嗯 ，The line between investigating and persecuting is a very fine one.And the junior senator from Wisconsin has stepped over it repeatedly. His primary achievement has been in confusing the public mind as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reats of communism.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We must remember always that accusation is not proof and that conviction depends upon evidence and due process of law. We will not walk in fear one of another.We will not be driven by fear into an age of unreason。 咁啊，其实你就咁睇呢段字咧，就相对2020年喺香港好伟大嘅国安法咧，就实在系即系百感交集啊。咁当中有几个字眼，容许我喺度读多次啦吓。首先咧就系 investigating 同 persecuting 咧，那个分野就其实就差即系只差一线嘅啫。咁咧就係話，唔可以 confuse dissent 同埋 disloyalty。咁啊，唔好忘記 ，accusation is not proof， 而唔係話好似文字獄咁一啲暴風捉影就講到你係咪咩我個勢力勾結依樣啊嗰樣啊成啊咁。講嚟講去咧就係話要 depends upon evidence and due process of law。咁咧當中都係一個所謂嘅 rule of law 嘅意咧，就係話第一你要有證據，第二即使係明知係你係。觸犯咗呢啲嘢，都要經過一個 due process of law， 而唔係話即係稱咗你去除咗你話你係共諜啊、共狗啊、我個世界依樣啊、嗰樣啊，或者揾一啲無所不包、全宇宙都有你份嘅罪名喺度羅織過你嘅咁。 其實講得簡單啲，如果真係成個嚟做中文翻譯咧，其實個意思就係咁嘅。佢話調查同指控之間嘅界線十分纖幼。而威斯康辛州呢名初級參議員講緊麥卡錫自己經常侵犯之，佢最基礎嘅成就就係利用共產主義嘅內部同外部威脅呢個恐懼混淆公眾視聽。 嗯， 我哋絕不能混淆表達自由同不忠於國家呢兩樣嘢。我哋必須記住，指控唔係證據，控罪必須有事實根據同經法律程序確認。我哋絕不應讓恐懼支配我哋，令我哋一頭跌入無理性嘅年代。就係呢句説話，佢就否認咗所謂麥卡錫主義嗰個 McCarthyism 嗰種任意去詆毀其他人，任意去迫害其他人，將其他人無論點就將佢擺成係一個共產黨嘅間諜，將佢扣帽子嘅呢種行為。其實老實講句，麥卡錫呢種行為同紅衛兵其實冇乜分別嘅啫。 有嗱，我唔同意啊。至少紅衛兵咧係你講緊千幾萬人死啦，又要跪玻璃啦，又要批到自己阿爸阿媽咧，係真係會死人嘅。至少呢度都係至多都係人。 但係老實講句。的而且確喺荷里活，單講荷里活，被佢 accuse as 一個共產黨間諜嘅嗰啲嘅編劇、演員、導演，此後一生係冇辦法繼續喺荷里活生活， 我知道， 甚而之係要乞食為生，或者只能夠做一啲唔關自己，即係嗰個長處嘅嗰啲工作，其實都唔俾嗰啲喺紅衛兵怕被迫害的人是很多的。 不如咁樣講， 唔係當然都有人自殺，事實上亦都有人自殺， 本身好相近，但係嚴重程度就真係依個比唔上依個揾五千。 但其實 accusation 都係一樣， 依個 accusation 嗰個本質係相近，或者甚至話喺毫無證據之下，純粹 based on 你自己嘅 perception 或者 hatred 去講啲無釐撒撒嘅去迫害對方，甚至自己嘅同路人，呢個本質上係有依樣嘢。你而家睇喺依幾年嘅，譬如話某啲 life 更加 matters 啊，或者 me too 啊乜啊乜啦，多多少少係有呢啲咁嘅影子喺裏邊，或者所謂嘅政治正確都係 嚇嚇 OK， 即係某程度上啦，老實講句有啲矯枉過正啦，但係我會覺得，但我覺得其實麥卡錫主義喺某程度上其實比紅衛兵其實都相近好多咯，老實講句係啦，即係。觀點過激幾時都能夠搶人眼球，我哋有所謂標題黨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哋有好多時候就係話個標題夠正嚇，於是有好多人會 share 嚇。呢啲其實就係現代 social media， 即係我哋成日會做嘅一樣嘢。但係我諗其實 social media 年代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唔能夠諗得深入。好多時候睇完個標題，哦正，咁就 share 啦。但其實冇一個真正嘅思考響樹，呢個係我諗我哋喺每一次我哋睇一篇文章嘅時候，我哋或者甚至去睇一個報導嘅時候，我哋其實係真係需要多啲去思考同埋去諗，以免就係話落入嗰個麥卡錫嗰種嘅巢構，或者其實係紅衛兵嗰種嘅巢構入面咯。呢個係。即係你知道，其實麥卡錫咁樣迫害人，其實對於佢嚟講就係撈政治油水嘅啫。除咗政治油水之外，其實佢傷害咗好多人。呢樣嘢我覺得係唔應該喺今日呢個社會或者呢個年代咧，係要去再重複呢一種嘅錯誤啦。老實講， 而事實上整個社會整個文明這個已經唔係美國政治本身啦嚇，係要付出一個好沉重嘅內耗嘅代價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一節嘅時間都呢一 part 我哋講得咁上下啦。咁我哋都要即係呢一節都仲有好多時間嘅。老實講句，咁我哋當然咧，亦都要處理嘅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 美國嘅香港自治法案咁啊正式生效啦。咁啊 ，Donald Trump 政府咧就似乎俾我哋嘅感覺咧就係依在對付佢嘅政敵，多過係為咗要香港自治法本身。咁啊，依個 Donald Trump 就正式喺尋日就簽咗香港自治法案正式成為法律啦。咁我哋回應咧就一如以往地就十分之興奮啦，係咪？ 係啦，咁啊興奮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喺我哋 share 呢段消息下低咧都有留言嘅。咁啊，其中有個留言咧 這個等我到了，我覺得太過癮了，因為記不記得慢慢走的事情何時開始查肥平啊，還有一件事叫 TPP 啊，不是親牌，這裡自由世界又會不會更加權貼，他講這個大魔鬼啊，又說香港人其實真的很渴望救世主的問題，就是是不是真的想你的救世主呢， 最後那句不是他的回應來的，Actually 香港人其實真的很渴求救世主，問題是親是不是你想要的救世主呢，我想其實呢在我哋大家就算睇咗上一節，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哋對 Donald Trump 咧，其實一向都好 harsh 嘅嚇。即係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先講 TPP 先。佢提及 TPP，其實我哋應該唔止一次講過噶啦。呢個由前總統奧巴馬主催嘅貿易條款咧，有12个国家簽約，但係呢12个国家入面冇中國噶。點解冇中國呢？因為其實 TPP 最原初的目的呢，就是要將這12个亞太地區的國家互相依存，大家互相貿易的這個關係，是將中國 exclude 在外面，不要有中國，即是大家互相互通有無的同一時間，即是你知道呢，我們大家現在經濟呢很多時候呢都很依賴中國的，即是什麼的製造業啊，什麼東西都要靠中國做的，那些手提電話雖然說日本牌子都是中國做的，即是這樣，那他希望藉著這個貿易協議呢，就將這些生產線呢是帶出中國以外，讓他們是依賴他們自己這12个国家而不依賴中國，所以其實是有意將中國是排除在外的 TPP、OK， 所以這個條約其實很反共的，但是問題是誰將這條條約是幾乎 scrap 了的呢？ Donald Trump， 因為 Donald Trump 其實他很喜歡將一些原本談好了的條約就 scrap， 是的，他 scrap 了這個條約，結果現在 TPP 呢改了名叫 CPTPP whatever， 個名字很難名很難記得的 whatever，但是呢就變成11個國家都仍然沒有中國，雖然美國退出的時候有人曾經提出說不如包回中國，至少有個大國可以撐住嘛，樣樣，但到最後都是那11個國家簽署，中國仍然是沒有包括在內的，是啦，所以其實你看到包括加拿大在內，不過這個 TPP，即是其實是想獨立自中，是由中國獨立出來大家互相依賴對方貿易的一個條約來的，因為你大家都知道我們其實如果有看有留意道瓊斯指數呢，或者納斯達克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了，美國和中國一攬不合眼，道指就大跌了，不知道幾百點心理的 OK，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有一兩個例外情況 OK， 這幾年都是這樣的，是近這幾個月因為這個武漢肺炎，武漢肺炎才佔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factor，即其實全球各國是時候要不再 rely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而去自己生產，這一點我很同意的， Donald Trump 都是這樣做 OK，但是其實 Donald Trump 是不是真的一個那麼 strong 的 anti-communist 呢？是不是可以指他那麼反共呢？ 是不是指他那麼反共呢？我們都不止一次提過1990年3月 Playboy 那個 interview， 他說他很 appreciate 中共天安門的 strong hand， 2016年他又說天安門學生是 rioters， 然後說香港呢，2019年8月14日 Donald Trump 在當時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Donald Trump 在 Twitter 到怎樣說 的，我等我試一下， I know President Xi of China very well. He's a great leader. He very much like has the respect of his people. He's also a man in a tough business. Good man 最重要， 是的， I have zero doubt that if President Xi was to quickly and humanely solve the problem, Hong Kong problem, he can do itPersonal meeting? 問號。 OK， 第二日他再一個 trick。 If President Xi would meet directly and personally with the professor testers, there will be a happy and enlightened ending to the Hong Kong problem. I have no doubt. 他一路都話香港係中國嘅國內事務，應該香港學生同習近平自己傾掂佢。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呢啲嘅 tweet 啦？因為其實大家好似講到Donald Trump 好似係香港救世主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有睇上個禮拜，我哋大家都知道啦。Charles 都分析過啦。其實咧，喺而家呢個時勢，隨住武漢肺炎，公眾對中國嘅形象跌至谷底嘅時候咧，無論共和黨定民主黨咧，都是反共的了，大家鬥反共 basically，而其實我們也都知道，就是他宣布簽這條條約，再加上他的行政命令要制裁那些令到香港失去這個自治權的中港官員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不是講香港，他大部分時間是講拜登，which is Joe Biden，which is 就係個民主黨嘅 呢位涉嫌有少少老人痴呆症狀出現嘅一位另一位候選人啦， 係啦，即其實都唔係好得去邊嘅，老實實嚇。不過當我哋係冇錯，我哋大家好容易地去 blame 拜登，好似好賴共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係咪真係要將個希望放曬喺 Donald Trump 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咧。而家美國嘅反共十二節，加拿大嘅反共咧，好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國內嘅民情對中共係已經係好忍無可忍。我哋其實某程度上 ride with 呢一個忍無可忍咧，係令到佢哋更加進一步係令到中共係唔好再做錯事。當然推翻佢就最好啦。但係我諗呢樣嘢 啊，咁你太嘅反共啦，你而家涉嫌違反國安法，你知唔知啊？天國第一都揾你翻嚟審審嘅，你知唔知啊？ 哎呀死了我回到香港添喎、 嗯、其實咧應該咁講啦，都係嗰個咧，我依幾次我做節目，我成日都講，即係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就兩回事嘅。你知 Donald Trump 反共還反共，你知 Donald Trump 救香港還救香港，當中係有好大嘅 overlap， 不過唔係同一件事嚟嘅。咁而且有陣時正話反説，反話直説就好難講嘅，即係。 即係十二支佢。他當選了總統之後，他會不會 又一個屈未十，又幫中共說好話呢？我們大家不止一次見過他這樣做的了，老老實實。即是有些東西其實不需要什麼 encoding、decoding， 不要說到那麼高深了，老實說一句。他說的說話直接去理解，其實呢在某程度上我想或者會更加容易一點 去知道他想怎樣，老實說一句。即是他是一個商人，亦都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冇乜信、冇乜口齒嘅商人嚇、 嗯 啊。即係若果我哋指意佢係真係咁反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真係死咗好耐啦。因為其實老實講句，我哋大家亦都知道咧，香港自治法咧，其實阿 Donald Trump 簽唔簽其實唔係好重要嘅啫。 因 為點解咧？ 兩個即係兩個院都通過咗啦，佢冇得唔簽嘅。 仲要兩個院係全票通過，參議院6月25日全票通過，7月1日眾議院全票通過，跟住7月2日參議院快速地將眾議院嘅版本再通過多一次。即係換句話嚟講咧 ，Donald Trump 只有兩個選擇，一係簽，一係唔簽，等佢12日之後自動成為法律。即係佢簽唔簽係冇影響嘅。嚇，佢簽只不過係表達佢嘅立場。 嗯，咁講到呢度咧，我作為一個忠實嘅藍絲，我就可以咁講啦，即係未經過咁多事件之後咧，美國咧終於都領略到呢個中華文化偉大嘅5000年，加上一個共產黨嘅偉大咧，就開始對共產黨嘅優良嘅 practice 係喺度學習啊！我哋成日都喺度取笑一啲專制嘅國家，就個個都係投票機器。咁依家參眾兩院咧就學到足。就全票通過，咁啊個個都係投票機器，個個都冇自己嘅獨立自主，嗰啲所謂嘅反侵嘅人物啊乜啊物啊，就全部都收大爹，咁啊衷心一心一意為呢、這個英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息嘅大事作出貢獻。咁我雖然係討厭 Donald Trump， 我雖然係反美，但我覺得佢哋咁樣對呢個偉大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這個咁好嘅 practice 跟到咁鐘咧，我心裏邊覺得好涼，亦都好高興。 whatever 啦 ，OK， 咁咧其實咧就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最後咧都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咁首先咧我哋要翻中國，我哋愛國一下先，講下呢個華中水災先嚇，華中個水災其實個情況都好嚴重係咪啊？ 咩水災啊？ 嚇，你冇聽過咩？ 聽乜嘢啊？ 咩水災先？有死水災？ 咩華中水災水咩災啫？第一。中国冇水灾嘅，水为财，嗰啲就唔系叫水灾，嗰啲叫多钱嘅啫。OK， 第二，中国会落雨，呢、这个世界咩地方会冇落雨啊？系咪啊？ 啊，撒哈拉沙漠咪唔落雨咯。 你唔好同我讲啲乜例外啦。总之你见到你有阵时见到新闻，好似周围好多水系因为落雨啫。呢个世界有落雨嘅地下自然有水嘅，有几出奇啫？落雨落大啲，地下咪有少少水咯，咪就咁啫嘛。 OK。咁而家我哋喺電視度睇到嗰啲咩嚟噶？ 我都話啦，英美帝國亡我之心不死啊嘛！嗱，你而家知道美國依個經濟不景啦，係咪？又消費一蹶不振啦，個荷里活又冇公開啦，咁你有陣時去下嗰啲拉斯維加斯，咪有啲好大嘅瀑布啊，嗰啲水族嗰啲表演啦，或者譬如話荷里活啦，甚至印度嘅玻璃活，咁其實可以好多後期製作就夾硬做到好似中國好多水災，其實就唔係，中國就冇水災，只不過落雨落多啲啫。OK。咁我都見過有一啲視頻咧，就係話依個山河大壩咧，就因為咩排洪啊乜啊乜啦，我好肯定依啲係英美帝國亡我之心不死做出嚟嘅呃人嘅啫。第一，佢荷里活冇公開，因為依個Me Too 事件啊乜啊乜啦，你正話都提過好多人迫害啊嘛。咁既然係迫害啦，咁啊自己後期即係做啲嘢，咁啊俾大家作表演參觀賞用途嘅啫。而事實上我哋都見過類似咁樣嘅視頻，明明係好似水災咁，但係背後咧係啲好中好動人嘅喺大陸好流行嘅流行曲。咁既然係水災，你點會揾啲咁嘅咁正面嘅流行曲嚟明明係咁唔好嘅消息，揾啲配埋曬啲咁嘅配樂嚟？ 沒報道我就冇見過嘅。OK， 所以我覺得中國本身就冇水災嘅。呢啲所謂嘅水災咧，正如我正話所講，只不過英美帝國攞嚟呃我哋嘅贊助籌款咁嘅啫。所以就係大家千祈就唔好上當，千祈唔好就 即係唔好捐啦。 係唔好捐錢俾呢個英美帝國亡我之心不死呢個陰謀，我哋千祈唔好 上，千祈唔好捐 錢，千祈唔好賴佢，千祈唔好賴佢，千祈唔好上當。要捐咧，有另一樣嘢咧，我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其實呢件事係我哋始終都係喺加拿大嘅一個講呢個世界各地消息嘅新一個 podcast 啦。咁其實有一單新聞咧，都由五月好似五月中啊開始醖釀到依家七月咧，都其實都未正式完嘅，就係、是、呢個印中嘅軍事衝突。咁大家都知道啦，喺唔同嘅渠道，即使香港依家好多媒體都有報道啦，就係、是、印中嘅軍隊咧就喺邊境衝突，咁啊已經好幾回合就各有死傷。咁我 有用曬狼牙棒噶嘛，唔用槍噶嘛。 係啊係啊，見到呢啲冷兵器，你真係好難想像2020年嘅今日啦，大家都仲係要好似一二千年啲人喺度開片咁，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呢個係兩個有呢個幾千年文明嘅古國嘅一個好特色嘅地方嘅特色啦，我只可以咁講，我都諗唔到用咩詞形容詞啦。咁其實好多報道嘅呢度一忽嗰度一忽，咁我就淨想正話做少功課，就是、根據維基百科咧，就中國媒體就一向都冷處理。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男性，我覺得最唔可以接受嘅咧，印度嘅態度就十分之強硬，民眾情緒、民族主義嘅情緒非常之高漲。我隨便講幾個例子，印度知名教育學者咁啲名字我唔讀啦，就呼籲民眾動用錢包的力量抵制中國貨，受到主流傳媒及社會名流嘅支持。依個第一，印度海關開始對中國進口嘅每項貨品進行檢查，我的理解就好似驗屍咁嚴，特登喺度留難，迫使聯邦快遞同埋敦豪暫停中國寄往印度嘅快遞。另外咧，有一單新聞咧，全部呢啲都係維基百科啦嚇。印度鐵路取消同一家中國企業嘅合約，印度通訊同信息技術部要求依間公司咧就唔好喺升級工程之中使用中國公司嘅產品。孟买政府取消同唯一中标嘅中国公司嘅单轨铁路合同，转而寻求其他印度科技公司合作。咁我觉得呢个对一个伟大嘅中国嘅一带一路嘅投资系有所阻滞，我就觉得真系睇见就好唔舒服啦。咁另外好多家中国嘅承建商喺同埋公司喺印度受到唔同程度嘅审查。咁呢个唔单止话连旅游业都有所影响啊！印度德里酒店餐饮业东子协会就表示，协会里边3000间酒店旅馆都会拒绝接待来自中国嘅旅客，我觉得呢个真系实在都太过分。咁而家七月中啦，我哋讲嘅6月29号起咧，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59个中国开发嘅手机 app， 净数嘅话，其中咧就包括 TikTok、微信、Share UC 浏览器以及新浪微博等等。而印度总理莫迪自己咧亦都关闭咗佢自己嘅新浪微博账号。咁最后嚟嘅都有一单咧，就系印度电力部咧就由7月3号开始，就要求印度企业咧就必须得到政府嘅许可，先至可以由中国进口电力设备同埋部件。咁似乎印度全国上下咧都对中国有一个好敌视嘅态度。咁我就即系作为一个我个男士，我真系听到十分之唔舒服啦。咁啊，即系虽然呢件事就发生咗一段时间，但以我自己好有限嘅留意咧，就似乎喺香港上下咧，尤其是外国嘅人士嘅之间咧，反应咧就似乎并不热烈。咁你知啦，其实香港咧就好多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嘅人士嘅呢个唔系净系重庆大厦嘅。咁啊，虽然佢哋数未必好多，但系始终佢哋喺香港扎根咗咁多年。 你有冇食过嗰度啲咖喱？ 有，幾得意噶，裏邊都行下都幾得意噶。以我自己喺唔好話喺香港呢個重慶商場啦，咁我自己喺加拿大都好中意印度菜同埋印度靚女嘅，因為佢哋亦都贏過幾年呢個世界小姐噶嘛。咁我呢啲就真係有啲需要洗脱呢個勾結外國勢嘅嫌疑啦，就冇辦法喺就一定要藉住呢個節目咧就發下聲嘅。咁其實身在家國咧，我覺得我哋中華兒女咧都可以為我哋嘅祖國出分力。咁我就諗到一條史句同大家分享。咁我就有個 campaign 我就會咁樣講嘅，叫做捐條毛抵抗印度捍衛國家主權大行動。咁點解咁講咧？咁其實所謂印中邊境，大家稍微識少少地理嘅都知道，喺個高山啦，咁路鏈咁遠，咁喺嗰啲地方 即係嗰個天然環境非常之惡劣，有高山症，有凍人危險。咁啊，當然啦，我對我哋嘅解放軍就完全有非常之100%嘅信心。佢哋唔使我哋上前當軍，亦都唔使我哋捐錢啦。反正國家咁強大，但係試試心意咧，我哋一定可以嘅。咁我正話就提過捐條毛咧，其實咧就並不是粗口嚟嘅。OK， 我知道呢樣嘢喺廣東話嚟講好似好粗俗，但係我係好認真咁勸大家嘅。咁大家如果有用唔著嘅 Canada Goose 就不妨真係捐俾國家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國內我自己聽講啦，內同胞咧就好中意 Canada Goose 個牌子嘅，由初初我知道個牌子可能係500-600蚊，而家整下，即係我唔係話成日殺價啦。咁佢有唔同嘅 branding， 咁有啲可能即係可能1-3千蚊加幣都有，而且啲人係即係國內好多同胞就係搶住咁要嘅。咁大家如果屋企有呢啲牌子嘅舊嘅 Canada Goose， 就不妨捐俾我哋偉大解放軍，但就係鼓勵下佢哋為國出一分力。咁呢、这個梗係最好啦！即使你冇呢個牌子都不妨，你甚至嗰個位觀眾就特別唔同天生熱品，唔知喺邊度可以抽質毛嘅話，都不妨可以捐出嚟，就為大家為呢個國家貢獻一下。咁呢個嘢就肯定，即係呢個我覺得捐條毛咧係一個幾別開生命嘅呼籲。但我可以提一提大家，其實印象中90年代中、90年代尾亞洲金融風暴嚟嘅時候咧，南韓個國民捐錢我睇新聞，我唔知道係咪假新聞啦，就真係拎住一個屋企。 唔係，我哋有睇嗰套電影添嘅 ，actually 有講過嘅喺度。 係真係有啲民眾咧係喺屋企嗰啲 saving 啦，嗰啲金條啊，就拎出嚟貢獻國家嘅。咁我覺得2020年嘅今日咧，國家終於有任務俾你啦。咁啊，尤其是一個國安法，我哋更加要為我哋嘅主權就不容侵犯啦。咁呢個國家嘅尊嚴不容踐踏。咁啊，所以我喺度好有衷心歡迎大家捐條毛。咁有興趣嘅人士咧，就不妨去中國駐多倫多大使館排隊，地址係248 St. George Street。咁我作為一個藍絲咧，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就為國家發聲，就咁好興奮，做恭喜國，做六合彩。咁我突然間同佢食飯嘅時候咧，我會喺呢、這個我會一路同佢食飯咧，就即係將我正話先呼籲嘅 loop 10次以上，直到今晚瞓覺為止嘅。 OK， 唔好意思啊，我知道我有少少有少少過時，不過我正話真係可以一兩嘴咁同大家呼籲，咁啊希望大家都係記住啦，20-40號即係聖約 Street。咁啊，今日嚟你新聞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嘅話咧，咁啊歡迎大家喺 Facebook 搜尋我哋 Lady News 一版 LADAYNEW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版噶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6:30到7:30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咧係可以上 singjai.hk 查詢嘅。呢期嘅離地新聞咧喺2020年7月15號多倫多下午1:00，即係7月16號香港時間凌晨1: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